吴太伯世家。吴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皆周太王之子，而王季历之兄也。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。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纹身断发，是不可用，以避季历。季历果立，是为王季，而昌为文王。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勾吴。荆蛮异之，从而归之千余家，立为吴太伯。太伯族无子，子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族子季简立，季简族子叔达立，叔达族子周章立。是时周武王克殷，求太伯仲雍之后，得周章。周章以君吴，因而封之，乃封周章弟于仲于周之北固下胥，是为于仲，列为诸侯。周章族子熊遂立，熊遂族子柯相立，柯相族子强纠仪立，强纠仪族子于乔仪无立，于乔仪无族子柯卢立，柯卢族子周游立，周游族子屈羽立，屈羽族子夷吾立，夷吾族子秦楚立，秦楚族子转立，转族子颇高立，颇高族子勾卑立。是时晋献公灭周北于公，以开晋伐国也。勾卑族子去其立，去其族子寿梦立，寿梦立而无始亦大，称王。自太伯作吴，武氏而武王克殷，封其后为二，其一于在中国，其一吴在夷蛮。十二世而尽灭中国之余，中国之余灭二世，而夷蛮之无兴。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。王寿梦二年，楚之王大夫申公乌臣愿楚将子反而奔晋，自晋使吴，教吴用兵胜车，令其子为吴行人，吴于是始通于中国。吴伐楚，十六年，楚共王伐吴，至衡山。二十五年，王寿梦卒。寿梦有子四人，长曰朱凡，次曰于寨，次曰于墨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，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让不可，于是乃立长子朱凡，设行事当国。王朱凡元年，朱凡已除丧，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：曹宣公之族也，诸侯与曹人不异曹君，将立子臧。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。君子曰：能守节矣。君亦似，谁敢干君？有国非无节也。札虽不才，愿附于子臧之意。吾人故立季札。季札弃其事而耕，乃射之。秋，吾伐楚，楚败我师。四年，晋平公出立。十三年，王朱凡卒，有命受地于寨，欲传以赐，必治国于季札而止， 以趁先王寿梦之意，且加祭扎之意，兄弟皆欲治国，令以见治焉。季札封于延陵，故号曰延陵季子。王于季三年，齐相庆封有罪，自齐来奔吴。吴与庆封诸方之县，以为奉邑，以女妻之，富于在齐。四年，吴使季札聘于鲁，请官周越。为歌周南少南曰：“美哉，使击之以犹未也，然秦而不怨。”歌背拥卫曰：“美哉，冤乎，忧而不困者也。”吾闻魏康叔武功之德如是，是其未封乎？歌王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？”歌正曰：“其系以甚，民不堪也，是其先王乎？”歌齐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大风也哉，表东海者其太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”歌宾曰：“美哉，荡荡乎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歌秦曰：“此之谓下生，夫能下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歌魏曰：“美哉，飒飒乎大而宽，简而易，行以得辅，此则盟主也。”歌唐曰：“思身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？不然，何忧之源也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？”歌臣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自快以下，无积焉。”歌小雅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二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王之遗民也。”歌大雅曰：“广哉，兮兮乎屈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歌颂曰：“至矣哉，直而不惧，屈而不触，进而不逼，远而不邪，谦而不淫，富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慌，用而不愧，广而不宣，失而不废，取而不厌，处而不抵，行而不留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序有序，圣德之所同也。”见吾相朔南越者曰：“美哉，犹有汉。”见吾大武曰：“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？”见吾韶户者曰：“圣人之宏也，犹有残德，圣人之难也。”见吾大夏曰：“美哉，勤而不得，非与其谁能及之？”见吾昭朔曰：“德之至矣，大矣，如天之无不道也，如地之无不在也，虽甚圣德，无以加矣，观止矣，若有他悦，吾不敢观。”去鲁，遂使其税宴平众曰：“子素纳亦与政，无义无政，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，未得所归，难未息也。故晏子因臣桓子以纳政与义，是以免于栾高之难。去齐始于政， 见子产如旧交，谓子产曰：“正之执政耻，难将至矣。正必及子，子为政，甚以礼，不然郑国将败。”去郑，是魏，遂渠苑、使苟、使丘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曰：“魏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自魏如晋，将射于粟，闻钟声曰：“义哉！吾闻之，辩而不得，必加于禄。夫子获罪于君已在此，具犹不足，而又可以叛乎？夫子之在此，由晏之朝于穆也，君在病而可以乐乎？”遂去之。文子闻之，终身不听琴瑟。事尽，遂召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曰：“晋国其萃于三家乎？”将去，谓叔相曰：“吾子免之，君耻而多粮，大夫皆富，正将在三家，吾子直，必思自免于难。”季札之出使，北过徐君，徐君号季札见，口服敢言。季札心知之，为使上国魏献，还至于徐君已死，于是乃解其宝剑，寄之徐君冢树而去。从者曰：“徐君已死，上谁与乎？”季子曰：“不然，使无心以许之，其已死，备无心哉。”七年，楚公子为弑其王夹敖而代立，是为灵王。十年，楚灵王会诸侯而伐吴之诸方，以诛其庆封。吴亦攻楚，取三邑而去。十一年，楚伐吴，至于楼。十二年，楚复来伐，赐于甘溪，楚师败走。十七年，王于寨卒，弟于莫立。王于莫二年，楚公子弃疾，弑其君灵王，代立焉。四年，王于莫卒，欲受弟季札，季札让，逃去。于是国人曰：“先王有命，兄卒弟代立，必至季子。季子今逃魏，则王于莫后立，今卒，其子当代。”乃立王于莫之子辽为王。王辽二年，公子光伐楚，败而亡王周。光惧，袭楚，复得王周而还。五年，楚之王臣伍子胥来奔，公子光克之。公子光者，王朱凡之子也。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，当传至季子，季子即不受国，光复先立；即不传季子，光当立。因纳贤士，欲以袭王僚。八年，吾使公子光伐楚，拜楚师，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朝以居，因北伐拜陈蔡之师。九年，公子光伐楚，拔居朝中离。初，楚编邑卑梁氏之楚女与吴编邑之女争丧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编邑长闻之，怒而相攻，灭吴之边邑。吴王怒，故遂伐楚，取两都而去。伍子胥之出奔吴，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力。公子光曰：“ 须知父兄为陆于楚，欲自报其仇耳，未见其力。于是武云之光有他志，乃求勇士专诸士之光，光喜，乃克伍子胥。子胥退而耕于野，以待专诸之事。十二年冬，楚平王卒。十三年春，吴玉因楚丧而伐之，使公子盖于竹雍，以兵为楚之六前，使季札于晋，以观诸侯之变。楚发兵绝吴兵后，吴兵不得还。于是吴公子光曰：“此时不可失也。”告专诸曰：“不所何祸，我真王嗣当立，吾欲求之。季子虽至，不无废也。”专诸曰：“王僚可杀也，母老子弱，而两公子将兵攻楚，楚绝其路。方今吾外困于楚，而内空无骨梗之臣，是无奈我何？”光曰：“我身子之身也。”四月丙子，光服甲士于枯室，而夜王僚饮。王僚使兵陈于道，自王公至光之家，门皆户席，皆王僚之亲也。人夹持披，公子光扬为足疾，入于枯室，使专诸置匕首于置于之中以进食。手匕首刺王僚，披交于胸，遂弑王僚。公子光竟戴笠为王，是为吴王阖庐。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。季子至，曰：“苟先君无废嗣，民人无废主，社稷有奉，乃吾君也。吾敢谁怨乎？哀死是生，以待天命。非我生乱，利者从之，先人之道也。”复命枯僚木，复位而待。吴公子竹雍盖于二人将兵欲围于楚者，闻公子光是王僚自立，乃以骑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王阖庐元年，举伍子胥为行人，而预谋国事。楚诛亳州离，其孙伯匹王奔吴，吴以为大夫。三年，吴王阖庐与子胥、伯匹将兵伐楚，拔舒，杀吴王将二公子。光谋欲入郢，将军孙武曰：“民劳未可，待之。”四年伐楚，取六与前。五年伐越，败之。六年，楚使子长囊瓦伐吴，迎而击之，大败吴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而还。九年，吴王阖庐请伍子胥、孙武曰：“使子之言隐未可入，今果如何？”二子对曰：“楚将子长贪，而唐蔡皆怨之，王必欲大伐，必得唐蔡乃可。”阖庐从之，西兴师，与唐蔡西伐楚，至于汉水。楚亦发兵拒吴，加水阵。吴王阖庐弟夫盖欲战，阖庐弗许。夫盖曰：“王以属臣兵，兵以利为上，上何待焉？”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，楚兵大败走。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，必至郢，五战楚五败。楚昭王王出郢，奔云。 云公帝欲弑昭王，昭王与云公奔随，而吴兵遂入营。子胥薄匹编平王之师以报复仇。十年春，越闻吴王之在郢，国空，乃伐吴。吴使别兵击越，楚告急秦，秦遣兵救楚击吴，吴失败。何卢闻之，乃引兵归，攻夫盖。夫盖败奔楚，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，而封夫盖于唐西，为唐西氏。十一年，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，取藩。楚恐而去营喜弱。十五年，孔子相鲁。十九年夏，吴伐越。越王勾践迎击之醉里，越使死士挑战，三行造吴师，呼自警。吴师观之，越因伐吴，败之姑苏，伤吴王阖庐止，军却七里，吴王病伤而死。阖庐使立太子夫差，谓曰：“尔而望勾践杀汝父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敢。”三年，乃报越。王夫差元年，以大夫伯匹为太宰，习战射，常以报越为志。二年，吴王悉精兵以伐越，败之夫交，报姑苏也。越王勾践乃使甲兵五千人，期于会稽，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匹而行成，请韦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，伍子胥谏曰：“昔有过事杀甄冠以伐甄寻，灭夏后帝相。帝相之非后敏方臣，陶于有仍而生少康，少康为有仍穆政，有过又欲杀少康，少康奔有余，有余私下得，于是妻之以二女而异之于伦，有田一城，有众一旅，后遂收下众，抚其官职，使人诱之，遂灭有过氏，赋予之计，四下配天，不失旧物。今吾不如有过之强，而勾践大于少康，今不因此而灭之，又将宽之，不亦难乎？且勾践为人能辛苦，今不灭，后必毁之。吴王不听，听太宰匹，卒许越平，与盟而罢兵去。七年，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，而大臣争宠，新君弱，乃兴师北伐齐。子胥谏曰：“越王勾践食不重味，衣不重彩，吊死问疾，且欲有所用其重，此人不死，必为无患。今越在负心疾而亡不先，而误其，不亦谬乎？”吴王不听，遂北伐齐，败齐师于艾陵。至增，召鲁哀公而征百劳。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匹，乃止。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。九年，魏邹伐鲁，至与鲁盟，乃去。十年，因伐齐而归。十一年，复北伐齐。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，后献魏之。吴王喜，为子胥惧，曰：“是弃吴也。”谏曰：“越在复心，今得志于齐，有食田，无所用， 且盘庚之告有滇越误疑，伤之以兴。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。子胥主其子于齐报事，还报吴王。吴王闻之，大怒，赐子胥主漏之剑以死。将死，曰：“树无木上以子，令可为器。”绝无眼，置之无东门，以观月之灭吴也。其报事是其道公。吴王闻之，哭于军门外三日，乃从海上攻齐。齐人败吴，吴王乃引兵归。十三年，吴召鲁卫之军会于沱高。十四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欲霸中国以全周室。六月丙子，越王勾践伐吴，以求越五千人与吴战。丙戌，鲁吴太子友丁亥入吴，吴人告败于王夫差，夫差误其文也，或谢其语，吴王怒，斩七人于幕下。七月辛丑，吴王与晋定公争长。吴王曰：“于周室我为长。”晋定公曰：“于姬姓我为伯。”赵鞅怒，将伐吴，乃长晋定公。吴王以盟，与晋别，欲伐宋。太宰匹曰：“可胜而不能居也。”乃引兵归国。国王太子内空，王居外久，士皆疲弊。于是乃使后壁以与越平。十五年，齐田常杀简公。十八年，越亦强。越王勾践率兵复伐，败吴师于利泽，楚灭陈。二十年，越王勾践复伐吴。二十一年，遂为吴。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，越败吴。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永东，与百家居之。吴王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王也。吾悔不用子胥之言，自令献此。”遂自警死。越王灭吴，诛太宰匹，以为不忠而归。太史公曰：“孔子言，太伯可谓至德矣，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”余读春秋古文，乃知中国之余与蛮荆勾吴兄弟也。炎陵季子之人心，目亦无穷，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，有何其宏览博物君子也。